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他嘅元素呢，就多数都係喺个行星内部啊，因为透过佢嗰个熱核反应所形成嘅。咁但係始终宇宙入面最多嘅就係氢啦。咁呢啲氢呢，其实都好多係仲係啲弥漫嘅气体，即係充斥喺星际空间㗎嘛。但原來呢啲氫咧，當然係有幾個狀態嘅，有啲係一個電離嘅狀態，咁啊電離佢差唔多就甩咗粒電子，差唔多就一個 naked 嘅一個 proton 啦，係嘛？咁樣，但係咧，佢話但係都有好多咧係一個中性嘅狀態，即係佢係唔係帶電嘅，佢真係一個質子，外面就一粒電子圍繞住佢。咁呢個已經係一個最基本嘅結構啦，冇啲冇嘢再簡單啦，一粒電子啊圍繞住一粒質子。咁但原來有趣喎，原來呢粒電子呢，如果喺量子力学上面呢，有一個特性就係叫做自旋量，簡稱係自旋，就係 spin 即係氹氹轉咁樣。不過電子嘅自旋就犀利啦，其實佢絕對唔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所認識嗰種好似地球自轉嗰種自旋㗎喎。點解呢？原來佢可以話呢，喺某個角度上就係佢係一個更加多高次元嘅空間嘅一種自旋嚟嘅。而且咧，佢要轉一個圈咧。嗱，我哋一個波咁算啦，或者地球都好啦。我哋轉360度，即係一個圈咧，翻嚟佢就會翻翻原來個位置噶啦嘛。但係一粒電子咧，如果佢係要轉翻去原來個位置咧，佢係要轉720度。佢要轉兩個圈，佢先至翻翻原來嗰個位置嘅。即係如果你個波上面你點一點紅色，喺個波度，咁我哋360度就見翻嗰個紅點噶啦。但係咧，電子就要轉720度。哇！你話呢樣嘢點樣？完全係超乎我哋嘅理解嘅。所以佢哋一個，我哋就係一個量子觀念，絕對唔係我哋一個古典物理學可以理解嘅，唔係 classical physics， 亦即係話唔係我哋日常生活，亦都即係話唔係我哋嘅直觀，甚至我哋嘅理性可以理解嘅，係超乎我哋嘅直觀嘅。呢個就係佢叫 quantum spin。好啦，咁但係有趣啦。原來呢個咁中性氫彌漫喺太空嗰度呢啲咧，其實就係一啲氣體嘅形式咁樣。咁呢個 hydrogen 咧，原來佢粒電子咧個 spin 咧係有 direction 嘅。咁樣佢可以係由原本由一個 direction 咧，噗一聲會轉咧轉咗另一個 direction， 即係話原本係當佢係向上嘅咧，佢個 spin 係向上嘅。佢咧佢可能係受到激發啦，因為周圍有好多嘅即係啲輻射啊咁樣咧，佢吸收啲能量啊咁樣咧。佢係可以咧。是由一個方向一調調咗去另一個方向，即係個 spin 個自旋由向上邊一度向下。咁呢個由向上向下呢，原來喺呢個星際空間入面呢係不停咁發生嘅。即係呢嗰啲氫原子嘅外圍嗰單一嘅電子呢係時不時都會係由上邊到下，或者由下邊到上，由上邊到下咁嘅。咁呢個呢其實佢叫做超精細嘅一個 transition 啦，記唔起中文點啦，即係 super fine， 唔係 hyper fine， 係一個叫 hyper fine transition 嘅，咁嘅一個變化嚟嘅。但係原來佢每次咁樣即係倒轉嗰個 spin 嘅 direction 咧，佢就會釋放一啲能量嘅。咁呢個能量咧 係個電子釋放能 量。係啦，係啦。咁佢呢啲能量咧，原來就係得出嚟嘅，係喺一個我哋叫做微波嘅波段。咁呢個微波咧。個波長就係 21cm 啦，咁 21cm 大家好易想像得到啦，係咪攞把間尺出嚟一睇 ,21cm 就咁多啦。咁如果從頻率呢就係 1420.4MHz 嘅小克,1420。咁所以呢個呢絕對唔係啲咩好神秘嘅嘢啦，我哋咁講啦，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好多雷達都喺微波波段啦，咁我哋通常氣象雷達呢，即係睇啲雲呀睇啲雨嗰啲呢，就係 10cm radar 嚟嘅。咁如果係飛機嗰啲雷達呢，有啲可能會長少少，咁其實就已經係入咗個微波波段啦。當然如果我哋嗰啲微波爐啊叮熟啲嘢嘅呢就仲短啲嘅，咁當然越短呢其實越危險啊，所以即係你梗係你唔會擺手入去叮啦，即係你要閂埋門佢先至著緊個微波爐係咪，咁但係再短啲呢佢可以整熟啲嘢。所以我哋有時都咁講㗎，我喺天文台做嘅時期呢天台個頂部呢係有幾隻鑊嘅，嗰隻鑊呢就喺尖沙咀呢就係收呢個大老山嗰啲信號嘅。啲同事都叫我哋係無謂又唔好咁行近一隻鑊啦咁樣。咁雖然呢計個數呢你唔會俾佢叮熟嘅，因為個波長就唔係微波爐嘅波長，但係都係接。 有冇得教嘅呢？ 唔係噶，你所謂教咧就係話，因為我哋而家發覺，即係過去嗰幾十年啊嘛，科學家研究過，應該就係 10 cm 咧，即係十厘米波長嘅呢種微波波段咧，就係我嚟去。測量雲同埋測量雨係最好㗎喇。咁、 哦、 你梗係唔應該教啦。 我嘅意思係有冇得教。 咁你有梗係完全有得教㗎。完全有得教，但個問題你應該係用自己嚟去教，就係你咪敬而遠之囉。嗰啲鑊梗係敬而遠之啦，逢係微波嗰啲鑊你都敬而遠之啦，係咪、嗯、好啦，咁樣而家講呢就 21cm 啦。咁、應該比 10cm 又再安全啲嘅、 嗯。 因為佢越長呢個能量應該越弱嘅，所以越安全啲。咁、佢就咁講啦，呢、這個可可尼同埋摩利遜就話，喂，其實如果因為呢一種 21cm 中性輕嘅無線電呢，係喺、宇宙入面係咁普遍啊，普遍都唔交關啦。咁喺呢個茫茫嘅所謂無線電嘅頻譜個波譜入面呢，其實任何有腦嘅人啊、都會曉得揀 21cm 嚟做通訊啦。咁、就即係唔會大家盲中中㗎嘛。咁、當然佢咁講就話，因為 21cm 喺宇宙入面咁普遍呢，咁你可能你個信號呢就會俾嗰個我哋即係個背景嘅噪音呢就會遮掩咗。咁、所以佢話，咁但係你當然啦，你有本事嘅，你喺 21cm 嗰度你個能量強啲，或者佢可以話我哋可以係 21cm 嘅一個整倍數、可能係42咁即係或者84咁樣啦，或者幾分之幾咁樣。咁但係佢話即係 21cm 呢個係個出發點嚟嘅。因為原來喺宇宙入面係最普遍嘅一種無線電嘅頻率。咁、所以佢話呢，甚至佢用咗一個好形象嘅生動活潑嘅譬如，就係話正如呢、這個非洲啊，好多動物啊咁樣，佢哋住嘅地方都好唔同 啊，有啲喺樹上面，有啲喺大草原啊，有啲喺河邊。咁但係唔係個河邊啊，即係但係譬如果嗰度最主要嘅水源就係啲我哋叫 waterhole 嘅，即係飲水啊。咁、所以呢你會發覺嘩，即係一早一晚啊，都好多動物呢都周圍走到嗰度飲水㗎啦。咁佢就有一個譬如就話 21cm 呢呢、這個波段呢就等於宇宙入面嘅呢啲咁樣嘅 waterhole。因為你只要有腦嘅呢，你係有智慧嘅呢，你都會曉得利用呢個波段嚟去通訊，就唔等人盲中中都唔知係邊個波段㗎嘛，係咪。咁、所以 Frank Drake 呢就啱佢60年啊嘛，佢呢個 paper 係59年啊嘛。其實 21cm 呢、這個中性輕嘅無線電發射呢就早喺1951年呢就已經被發現㗎啦。咁但係8年後就有呢邊 paper 啦，再過一年後呢 ,1960 呢就 Frank Drake 呢就係、真係利用佢正式付諸實踐啦，幾快脆呀。咁就喺 21cm 呢個波段呢就嚟去探測天倉5同埋天苑4。咁雖然最後係冇又唔學收穫啊，咁但後嚟呢又有一個叫 OSMA2 嘅。咁講真，自從1960年嘅 OSMA 呢，人類嘗試即係利用呢個無線電呢啲望遠鏡嚟去接收呢啲呢，我諗係超過100個嘗試嘅差唔多、即係美國啊、英國啊、法國啊、即係俄羅斯啊，甚至中國啊，咁樣其實好多都嘗試過。咁、但係就可惜到而家都梗係未有結果啦，有結果你 就唔使 翻天覆地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就 Frank Drake 雖然係冇結果，但係佢又借呢個勢呢，佢就喺下一年1961年呢、就喺返嗰度呢就西維珍尼亞州嘅鹿堤呢就舉行咗一個嘅會議。咁可亦都係人類即係史上嘅第一個係探索外星人嘅存在啦，或者佢叫外星生命啦當時啊，所以就叫做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所以佢有一個名字就叫 SETI 㗎嘛、SETI 全大組嘅 SETI， 而家係人都知㗎喇，一講即係我哋除非你真係完全係科盲啦、即係你稍微熟悉科學嘅都知咩個科SETI SETI。 咁而家仲有喎，其實而家講十年前有多呢已經喺美國間大學，我唔記得邊間開始啦，直情有一個軟件叫 SETI at home 嘛，SETI at 啦、然後就係 HOME 啊，即係喺屋企嘛，即係你係可以利用你自己嘅電腦呢係上網嚟去攞佢哋個好多呢啲咁嘅 project 收到嘅訊息。因為原來佢話要分析呢啲訊息而揾到，即係會唔會有啲係真係外星人嘅信號呢，其實真係有如大海撈針嘅，係好艱難嘅。咁佢就會俾一啲嘅即係軟件俾你，又利用你個電腦，有私人電腦嘅 processing power，你得閒就做下，得閒就做下，咁即係 engage 係全世界嘅發燒友嘅。所以而家呢個 SETI at home 大家可以上網，因為佢有個 website 㗎喇， SETI at home。咁但係當年當然就好前衛啦，1961年就因為佢叫做鹿堤會議啦。咁得鹿堤會議入面呢就總共好似得10個科學家就參與嘅啫，即係連埋 Frank Drake。 咁其中一個就係個 organizer， 即係搞 admin 多嘅。咁另外一個就 Frank Drake 啦，嚇。咁但係咧有好多個都係好猛嘅人啊。一個咧就 Melvin Kelvin 咧 ，Melvin Kelvin 咧後嚟嗰陣時未攞諾貝爾獎啊，但係好似係開緊會嗰陣時知道佢攞諾貝爾獎啊。開緊會嗰陣時就係因為佢對光合作用嘅研究，佢本身係一個化學家嚟嘅，就係佢光合作用咧有突破，所以佢攞咗諾貝爾化學獎。咁另外咧仲有一個咧。其實我真係背啊，我咁多年有睇呢啲咁嘅書啦，但我真係唔知道，因為點解？因為啲鬼佬呢就係、是、真係嘅，佢完全係唔會提嘅。原來其中有一個係中國人嚟嘅，咁、但係當然係美籍華裔嘅科學家啦，叫黃壽書，咁、係一個好出名嘅天文學家嚟嘅，即係我哋即係中意天文學嘅就可能會聽過啦，唔係一般人未必會聽過啦，你最多識就係李政道、楊振寧已經好叻㗎啦，係嘛？咁、但係呢個黃壽書呢就係、是、三畫啊，唔係三畫王，大肚王。然后呢授呢就是教授的授，传授的授啊，书就是一本书的书，黄寿书。咁样佢是1915年出世 ,1977 年都已经过身啦，即是我读緊大学嗰时佢已经过身。咁但是即是在呢个五六十年代呢佢是好出名的，佢在美国都是一个出名的天文学家。咁佢又有参与咯，你讲真 ,Frank Drake 请得佢嚟都梗系唔系嘢少啦，唔系随随便请啦。咁另外一个年轻嘅当时好年轻嘅天文学家，即系啱啱冒起嘅就系 Carl Sagan 啦，就著名嘅。即係沙根啦嚇 ，Carl Sagan 啦，另外一個就無線電天文學家就叫 Otto Struve 啊，都係出名嘅當年。咁另外一個有趣啊，你估佢咧就唔係研究天文嚇、又唔係無線電，佢係研究海豚嘅。咁啊係當年咧係個權威嚟㗎、即係六十年代啊，就係、是、John C. Lilly 就係 Lilly、因為原來當時佢係最專注就研究海豚嘅語言 溝通。 是啦，海豚的溝通，因為大家都知道海豚其實它用啲聲波㗎嘛，有部分仲喺超聲波我哋人聽唔到㗎、但有部分聽到即係佢咕咕咕咁叫啦，海洋公園啦，咁佢有部分我哋聽到㗎，但其實有啲呢佢係超聲波，咁但佢哋覺得海豚係好聰明㗎嘛，咁、但佢其實係咪佢啲咕咕咕呢係一種語言嚟嘅呢、只不過我哋唔明白，咁呢個 John C. Lilly 就研究咗好多年呢、就想話即係嚟去破解海豚嘅語言嘅。咁可惜就係到而家啦，咁一眨下眼而家都成50多年啦，咁其實都係冇乜進展。 但佢都幾啱入去呢、這個。 咁但冇錯，咁梗係啦 ，Frank Drake 諗我度過先請佢㗎嘛，就係話，哇，佢係呢方面嘅專家喎，係嘛？咁講緊海豚對我哋嚟講都同外星人都冇乜分別啦，係嘛？咁所以咧請阿 John C. Lilly 嚟嘅。咁就於是咧，佢哋嗰陣時仲好笑啲，佢哋自己咧就同自己改咗個名嘅，叫 The Order of the Dolphin， 即係 Order 咧，其實佢呢度咧意思即係話係即係一班人啊。咁嘅意思嚇、或者一個教派，通常係啲宗教嘅 order 啊嘛，係啦，冇錯啦，叫到 order the dolphin， 後嚟仲整咗個牌。咁咧，如果今時今日咧，你去到呢一個 NRAO 咧，應該都仲有呢個牌喺度，就作為紀念嘅。好啦，咁樣咧就最後佢咧呢、這個就係我哋講到後面嘅 backdrop 啦。但係雖然蒙蒙地咧，就係、叫做 Drake equation。究竟 Drake equation 係乜嘢咧？我休息一陣，翻嚟再講。